在命令下达的那一刻，郎显兵迅速上阵，超乎所有的同伴，站在队伍的最前面，两名长枪手紧跟在他的身后，盾牌手和短刀手分别站在长枪手的侧方，保护他们的侧翼。阵型在郎显兵的带领下开始发动追击。这是鸳鸯阵的第二种变化，它的名字叫三才阵，主要用于冲锋进攻或是敌军败退时的追击。当然对于日本人而言呢，阵型变不变实在已经不重要了，五行阵和三才阵都是要人命的，跑路才是最佳选择。戚继军追击残敌，再次是大获全胜。嘉靖四十年4月27日，花街战斗结束，倭寇伤亡1000余人，全军溃败，救出被俘百姓5000余人，戚继军伤亡合计3人。在新河之战与花街之战后，倭寇大势已去，戚继光继续发动攻击，并在上峰岭和长沙之战中大量歼灭敌军。同年5月末，进犯倭寇全线败退，日本的仁兄们乘兴而来，被人追着屁股打了1个月，没有抢到钱，反而赔了本，只好是败兴而归。这是一次光辉的战役，是一次以戚继光的彻底胜利、日本倭寇的彻底失败而告终的战役。臣督察院右都御史、总督执政兼治军务胡宗宪上奏：嘉靖40年4、5月，倭贼分犯台州水陆住处，台金岩参将戚继光共擒斩倭首1426余，焚溺死者4000有余。自嘉靖40年4月22日至5月27日，戚继光率其所部4000名军对阵20000敌军，在无其他军队配合的情况下，无战无胜，共计歼敌5500余人，累计伤亡不足20人，史称台州大捷。戚继光终于功成名就了，因为在台州大捷中的优异表现，他升任都指挥使，从此啊，他开始被称为民族英雄、抗倭名将。但在这一切光辉的背后，是另一个戚继光，一个善于搞关系、迎合领导、请客送礼、拉帮结党的人。在无数史书中，戚继光是英勇无畏的化身，他能谋善断，所向无敌，这一切都是事实。但他也有着另一面，比如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先去拜码头、请客送礼、大吃大喝一通，然后再认同族、找祖宗，大家就算是兄弟了。但是依照他的工资，那绝不可能承担起这么高的花销，所以啊，结论就是戚继光是一个既收礼又行贿的人。在少年时代啊，每天环绕在戚继光耳边的是父亲的教诲，教诲他呢一定要为人清正，不要搞歪门邪道。戚继光曾坚信并坚持过这些教导，他相信父亲是不会错的。然而从他18岁到山东上任时起，他就发现自己错了。虽然他清正廉洁，虽然他刚直不阿，但这一切毫无用处，没有人理会他，也没有人帮助他。他的理想和信念或许很高尚，却根本无法实现。而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件事，无疑是于大猷的被迫离去。对于于大猷而言呢，岑港之战是一个十分惨痛的教训。和戚继光一样，他也开始了演练新军，并很快就锻造了一支极有战斗力的军队，此即所谓于家军。而他的阵法也十分奇特，分别叫做三叠阵和夺前交阵，这里啊就不详细介绍了，你只要知道这两个阵型很牛就行了。军队有了，阵法也有了，于大猷准备大干一场了。然而他没有等到这个机会，因为和之前一样，他再一次遇到了莫名其妙的事情，而这一次的主角是胡宗宪。 嘉靖38年四月，胡宗宪接到这样一个通报，说有群倭寇啊在浙江沿海游荡，请示如何处理。胡宗宪想了一下，下达了这样一个命令：不要管他们，别让这些人靠岸就行。两个月后，他接到消息，督察院监察御史李胡告了他一状，罪名是纵敌逃窜，以邻为壑。这也真是流年不利，胡宗宪没有想到啊，这帮倭寇是来干抢劫的，不去东家就去西家，胡总督不接待，他们就跑到了福建大抢了一把。福建巡抚气得鼻子都歪了，暴跳如雷，一定要找胡宗宪算账，于是便把官司打到皇帝那里，要求追究胡宗宪的责任。但胡宗宪毕竟是浪大水深，几番动作下来平安过了关，事情经过大致如此。但这个故事和于大猷似乎毫无关系，麻烦又从何而起呢？如果有关系，哎，这件事儿就不奇怪了。于大猷这辈子奇就奇在莫名其妙上。事情了结后，胡宗宪开始回过味儿来，福建方面一口咬定是自己放任不管，莫不是自己这里有人透露了消息，当了内奸吧？于是他开始查找蛛丝马迹，先查李胡，福建人，再查自己，福建的，层次高的，能接触机密的。于是答案终于出现了：于大猷，浙江总兵，福建晋江人。这真叫命苦不能怨政府啊！于大猷同志老老实实干活，勤勤恳恳做事，就因为是福建人，结果竟成了奸细。胡总督雷厉风行，他随即上书，把责任推到了于大猷的身上。皇帝又一次生气了，他当即下令削去于大猷的官职，把他抓进诏狱。戚继光亲眼目睹了这一切，他清楚地记得当初胡宗宪是多么器重于大猷，对他言听计从，而转眼之间他就把这个他曾无比信任的人亲手送进了监狱，从浙江军区司令员到锦衣卫监狱的囚犯，只是短短的几天。所以他终于意识到，把自己的命运和信念寄托在一个人身上是极其不靠谱的，亲密战友的胡宗宪也不例外。然而就在他为于大猷痛惜不已之时，另一个更让人吃惊的消息传来，于大猷竟然出狱了，并调往北方边界戴罪立功。而根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，他得到了如此宽大处理，是严嵩收了钱，在皇帝大人面前说了话。戚继光百思不得其解，官场之中于大猷的收入也就是个最低生活保障水平，家里有几文钱他很清楚，能养活老婆孩子就不错了，哪里有钱去行贿？但如果没有钱，严老贪怎么会帮他说话呢？于是他开始怀疑于大猷和严嵩之间有着某种秘密的关系。不久之后啊，他终于从朝廷内线那里得到了消息，于大猷确实没有送钱给严嵩，也绝非严嵩的亲信。他能够得到宽大处理，是因为有着一个好朋友陆炳。于大猷是如何搭上陆炳这条线的，谁也不知道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陆炳不但出面为他说情，还自己拿钱送给严嵩，当作是办事的费用。陆大人的面子严嵩自然要给，于是于大猷就此光荣出狱。这个答案震惊了戚继光，他没有想到平日沉默寡语老实巴交的于大猷竟然有这么硬的后台，而自己与他交往多年，关系非常好，竟然从未听他透露过一句。戚继光感到毛骨悚然，他终于发现自己是如此的脆弱。他明白了，自己固然有着舍身保国的伟大理想， 但如果没有靠山，没有关系，于大猷的今天就是他的明天。即使是平日关系极好的胡总督，也可以随时翻脸，让自己吃不了兜着走。而那时，他将孤立无援，也不会有另一个陆炳来救。于是戚继光明白了，在残酷的现实面前，要想不服父亲期望，就不能遵照父亲的处事方法。他决定改变这一切。此后的戚继光开始了奔波，兵部有领导下来，他请客，他到兵部去还是他请客，而酒桌上拜把子拉兄弟更是家常便饭。大家都认为戚继光够朋友够大方，久而久之，他在兵部扎下了根，上级领导对他也十分重视。但这并不是他的目的。戚继光知道，要想立于不败之地，他必须要找到自己的陆炳，找一个真正的靠山。在戚继光的靠山名单中，两个人的名字被先划掉。第一个就是严嵩，因为他很清楚胡宗宪是严党分子，如果自己要绕过胡宗宪解救严嵩，必定死无葬身之地。更为重要的是，严老他胃口很大，要请他吃饭，先要数数自己的钱包里有多少钱。第二个是徐阶，这个人也不能考虑。虽然戚继光对他有好感，但毕竟在朝廷中他处于下风，如果投靠此人，就等于与严嵩为敌，没准儿啊，会比徐大人死得更早。两位大哥被排除后，戚继光开始继续寻找，而种种迹象表明，当时的中央大学校长，也就是国子监祭酒啊，这个国子监祭酒啊，是一个很厉害的人，将来必定前途远大。于是他在自己的名单上记下了这个人，高拱。他的眼光确实精准。然而不久之后，他就发现这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，因为这位高拱虽然官职不高，却是一个十分孤傲嚣张的人，而且此人还有个最大的特点，不收贿赂。换句话说，这个人是针插不进水，泼不进，既不要钱也不要女人。当然啊，高拱同志绝对不是无欲则刚，他只是将所有的欲望放在了一件事儿上，权力。他的最终目的是夺取帝国的最高统治权，而这是戚继光绝对无法满足的。但天无绝人之路，就在戚继光感到前途渺茫的时候，他意外地发现了另一个人，此人是高拱的副手，时任国子监司业，大致相当于中央大学副校长，为人深谋远虑，极有发展前途。于是戚继光的名单上又增加了一个名字，也是最后一个名字，张居正。这就是后来这对黄金搭档的起始。至于戚继光如何与张居正交好，实在不得而知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戚继光很会来事儿，而在某些方面张居正也不正。戚继光就这样稳定了他的地位。事实证明啊，他是有远见的，以至于后来胡宗宪完蛋，他依然屹立不倒数十年呢，这都归功于他的交际工作。交际是要花钱的，而以戚继光的级别待遇，即使借高利贷也不经用，所以闭着眼睛也能猜到他有着除工资之外的经济来源。这就是戚继光的另一面，似乎很不得体，似乎见不得人，似乎应该谴责，但你应该知道，他镇守东南之时，百姓欢悦，倭寇丧胆，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因他而保全；他离职之时，领将印30余年，家务于田，唯及书数千卷而已。他的所有收入，无论正当与否，都用于了交际，而他自己 是清白的。在现实面前绝不妥协的杨继盛是伟大的，因为他历经磨难，坚持了自己的理想，舍身取义，报效国家。但妥协的戚继光同样是伟大的，因为一个同样崇高的理想。嘉靖30年，戚继光驻守蓟门，那年呢，他24岁。作为一个年轻人，他并不安分，除了值班看书外，还喜欢到处乱逛，啊！而事情正是发生在他闲逛的时候。有一天呢，他外出远行，路过一座寺庙，看见里边呢烟雾缭绕，便下马进去看热闹，发现原来啊是有人在讲长生之道。嘉靖年间呢，长生之道十分盛行，因为皇帝大人喜欢呢，老百姓们自然也就不甘落后，纷纷效仿啊。但他们没有嘉靖同志那样炼丹技术和原料，又想赶时髦，所以只能一堆人聚在一起吹吹牛，实在比较无聊。然而正是在这个无聊的忌讳上，戚继光找到了自己的理想。鉴于无法实践且吹牛不用上税，大家开始积极讲述自己的长生观点，比如烧香拜佛、早上跑步、少吃多睡啊。某些热衷者呢，还趁机四处搭话，劝人炼丹修道。戚继光也成为了他们的发展对象啊。面对着这片乌烟瘴气的混乱呢，戚继光的忍耐呢终于到了极点，他站了起来，高声说道：与长生之道我也有所心得，愿与诸位共享。于是啊，这个现场肃静下来，一个嘹亮的声音响彻了整座寺庙：鞠躬尽瘁，惜死无憾，此即长生之术。然后呢，他走出寺门，在所有人诧异的眼光中呢，骑马扬长而去。一切都源自于此。之后他的所有举动都是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理想。在经营仕途的同时呢，戚继光一刻也没有放松过对倭寇的打击，多次全歼敌军，所谓遇期不得活，实在是倭寇们的一致心声啊。也正是由于他太过生猛，除了几个愣头青外，老牌倭寇们都不敢去浙江，连经过他的防区都要绕很远。但倭寇们也得吃饭呢，戚继光断了他们的活路，他们只好另找地方抢劫，而这个新的开工地点就是福建。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，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。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。明朝那些事，尽在下集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

麻烦大。由于当地缺少得力的将领，福建的倭患十分严重，几十个人就敢开抢，而明军对此束手无策，局势几乎完全失控。这个烂摊子实在不好收拾，敌人不但多而且分散，如果带着手下四处追，打不死，哎，也得累死。虽然形势极其复杂，但戚继光相信解决问题的方法必定就在这片混乱之中。经过长时间的思索呀，他终于找到了这把钥匙。倭寇敢于如此嚣张，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畏惧感。以往的经验告诉他们，可以想抢就抢，想杀就杀，没人能够阻止。所以要想改变现状，就必须找到他们中间最强大的一股势力，将其彻底消灭，并用悬挂的尸体告诉所有的人，这里不是强掠的乐土，而是死亡的坟墓。而戚继光选中打击的目标叫做横屿。横屿是一个小岛，位于福建省宁德东北，岛上盘踞着千余倭寇，人数并不多。但戚继光之所以选中此处，是因为这里有着最难打败、最顽强的敌人。事实上，岛上的倭寇确实不同寻常，其中大部分来自日本九州地区，这里是日本最为贫困的地区，当地居民凶恶野蛮，秉性顽劣。后来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日本第六师团，就是由九州人组成的野兽集团。他们在此盘踞了三年之久，平日烧杀抢掠，搞得此地附近几百里荒无人烟，宁德县城成为一片废墟。福建巡抚曾调集十几路大军围攻，却毫无成效，因为他们不但战斗力极强，还有强大的天然帮手。其实横屿岛与陆地距离很近，最多也就几里而已，说句寒碜话，带个救生圈就能游过去。但奇怪的是，以往明军大规模进剿，总是眼睛看得见，两腿过不来。之所以会有如此怪事，是因为横屿岛实在太过奇特。这里早上退潮，下午涨潮，涨潮的时候海水十分汹涌，会淹没原有的陆地，将海岛与大陆的距离拉大近几十里；而退潮的时候，海水带来的大量泥沙会使道路十分泥泞，根本无法行走。所以现在你应该知道原因了，每天白天落潮，下午晚上涨潮，这就意味着夜袭十分困难。而在光天化日之下横渡进攻，实在是被人当移动靶练习射击的绝佳机会。更为麻烦的是啊，即使你冒着被射成刺猬危险往前冲，在你成功上岛之前，也很有可能被脚下的烂泥陷住，或是摔个七荤八素。好吧，就算你是神仙腾云驾雾地上了岛，遇见的敌人正式开打，但有一点你必须记住，一定要抓紧时间打完收工，并且最好保证打赢，因为到了下午潮水就会再涨起来，而且这玩意儿不等人，他两点涨潮，你三点还没有完事儿，对不住兄弟，你只能在岛上过夜了。万一你运气不好，上岛的人数不多，或者没有打胜，就要有晚上被人摸黑干掉的心理准备，因为对方应该不太愿意与你和平共度这个夜晚。所以整整三年，前前后后十几万军队，几十位将领对此都束手无策，于是戚继光来了。而他总是有办法的，仔细研究了此地特点后，思虑再三，戚继光终于确定了自己的战略。但在作战之前，他还必须做一件事。戚继光开了一次会，与会者是他属下的所有将领和士兵。在会议上，他用沉重的声音告诉了所有人事实的真相。 在横屿岛上啊，盘踞了一群十分凶悍的倭寇，他们可能比以前遇到的任何敌人都难以对付，而且此地潮汐复杂，早上6点开始退潮，下午2点开始涨潮，也就是说，从登陆开始到战斗结束，你们只有4个时辰的时间呐。现场陷入了死一般的宁静，所有的人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，所以戚继光直截了当地说出了最后的话：你们一旦上岛，便无退路，如不能胜敌，潮汐再涨时便是必死之刻，若你们无此决心把握，便不要渡海，我绝不责怪。在短暂的沉默之后，戚继光听到了雷鸣般的回答：不远千里而来，岂能后退，不杀倭奴，誓不罢兵。夺回原本属于自己的领土，为被杀害的同胞复仇，不用犹豫，也无需多说。嘉靖41年8月初9凌晨，戚继军向横屿发动进攻。此刻潮水刚刚退去，而天色尚早，倭寇们戒备松懈，是最佳的出发时间。但刚走几步，第一个难题就横在了面前。由于刚刚退潮，道路十分泥泞，很多地方完全无法行走，但戚继光早已想好了对策。他让每个士兵带上了一件特殊的物品——稻草。每前进一步，士兵们都撒草铺路，部队开始有条不紊地行进着。此时，海岛上的倭寇已经发现了戚继军，但他们却没有行动，只是冷笑着注视着眼前这一幕，因为他们十分清楚，要想登陆上岛靠稻草是远远不够。果然，更为严重的问题出现了，士兵们终于发现，越靠近海岛，泥泞就越严重。但这并不是关键的问题，真正致命之处在于体力。曾有一位历史学家统计过，这个明代士兵作战时啊，身上的盔甲外加武器装备呢，负重至少在15公斤以上，而携带多种武器的戚继军只多不少，这是一个十分可怕的数字啊！连美军特种海豹突击队平日练习时负重也只有10公斤左右，而戚继军在跨越泥泞之后还要趟过海水，是名副其实的武装泅渡。事情似乎正如倭寇们的预料，明军呢，开始体力不支，东倒西歪，照此下去，即使能爬到岸上，也根本无力战斗。后方的戚继光看到了这一切，他十分清楚，如果继续下去，此战必败。于是，他让人拿出了他预先准备好的那样东西。前面的士兵已苦不堪言，只凭借顽强的意志苦苦支撑。而就在这时，他们听到了一阵响亮的鼓声，士兵们回过头来看到了这样一幕情景：戚继光独自屹立在那里，奋力地击打着擂鼓。事到如今，已经没有任何办法，这是他能提供的唯一帮助。于是，在这即将破晓的黎明，孤独而清越的鼓声回荡在天地之间，回荡在每一个人的心中。片刻沉默之后，在鼓声的伴随下，明军支撑着疲倦的身体向前方的小岛继续前进，凭借着顽强的意志以及必胜的信念，因为那本就属于他们的土地。倭寇们慌乱了，他们亲眼看见了奇迹的发生，这支疲惫不堪的军队忽然重新奋起，征服了泥沼和海水，一步步向自己走来。被巨大恐惧笼罩的倭寇立刻开始整队，集中全部兵力在海边列阵，准备玩一次击其半渡，等待明军上岸后，趁他们立足未稳发动攻击，将他们赶下海去。然而他们再次低估了对手的实力，做出了错误的判断， 登岸的林军并没有如倭寇所料直接发起进攻，而是坚守原地，直到剩下的同伴赶到，列出那个特别的阵型后，才开始继续前进。这时倭寇们才如梦初醒，但为时已晚。自鸳鸯阵形成的那一刻起，他们的失败就已经注定。所以虽然他们来自出产最凶残野兽的九州，虽然他们负隅顽抗，进攻受挫，仍然狂叫着挥刀冲锋，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。在比他们更为凶猛的明军和威力强大的鸳鸯阵面前，失败是他们的唯一解决。很快战斗就演变成了游戏，倭寇呢全线溃败，而明军则变为三才阵和五行阵，四处追赶逃窜的倭寇，并将他们置于死地。岛上的千余名倭寇要么被杀，要么自杀，要么淹死或被俘，总之无一幸免。横屿之战就此结束。三个时辰之内，明军全歼岛上倭寇，并解救出被俘俘虏800余人，自己的队伍共计伤亡13人。在这场意志的较量中，戚继光和他的军队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强者。战斗胜利了，用尽最后一分力气的明军再也支撑不住，纷纷躺倒在地，动弹不得。寂静笼罩着战后的横屿。戚继光沉默地看着眼前这一幕，他知道这是胜利的宁静，是无声的凯歌。于是，一声高昂的吟唱就此响起：“万人一心兮，泰山可撼；惟忠于一兮，气冲斗牛。主将亲我兮，胜如父母；敢犯军法兮，身不自由。号令明兮，赏罚信；赴水火兮，敢驰流。上报天子兮，下救千手；杀尽倭奴兮，觅各封侯。”此即千古传颂之凯歌，青史留名，余音不绝。横屿之战的真正意义在于杀鸡给不可。此战之后呢，福建各地倭寇皆闻风丧胆，再也不敢嚣张放肆。戚继光乘胜追击，先后在杞甸、牛田、林墩大破倭寇，先后歼敌5000余人，形势一片大好。但这时麻烦来了，虽然胡宗宪总领东南，但福建并不是他的属地，戚继光只是被暂借而已，时候一到还是要回去报道。有这么好的外援，福建巡抚自然舍不得走，而且此时正是打击倭寇的最好时机，如果撤回浙江，必将前功尽弃。于是戚继光决定向胡宗宪上书，要求延长租借期。他信誓旦旦地对福建监军汪道坤表示，胡宗宪呢是一个通情达理、顾全大局的人，如无意外，事情绝无问题。但意外偏偏发生，因为他的这封上书胡宗宪根本就没有看到。嘉靖41年11月，胡宗宪被削去官职，逮捕入境。权倾天下的胡宗宪之所以落得这个结果，起因呢还是告状。不久之前，南京户科给事中陆凤仪弹劾他10大罪状，包括投靠严嵩、贪污腐化、谎报军功，以及个人生活作风问题等等等等啊。必须交代一句啊，此时的严嵩啊已经失宠，被皇帝夺去了官职，勒令回乡。严世蕃也谪守雷州卫，这里且按下不表，以后再叙。那么一直以来啊，告胡宗宪的人总是络绎不绝，这并不奇怪，任谁坐在他这个位置上都得被人告死。但在过去的几年中啊，却从未有人能奈何得了他。因为胡宗宪不但聪明伶俐，而且皇帝庇佑， 会搞关系，所以总是平安无事，涉险过关。但所谓树大招风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总被人吊起来当靶子轮番攻打，皮肉再厚实也是抵挡不住的。慢慢的啊，皇帝也不待见他了，加上陆凤仪所说的那些也并非虚构，这位仁兄确实投靠奸党，好大喜功，身边女人众多，生活作风上很成问题。于是日积月累，落得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落了下来，皇帝彻底失去了对他的信任，他被革职查问，关入监狱。而这一次别说白鹿，就算白老虎白豹子一起出来，也回天无力了。嘉靖同志还比较厚道，念在胡宗宪确实做了很多工作，且送过白鹿的情分上，免旨后就放他回家了。但这位仁兄当年为了急于立功干过的缺德事儿啊，实在太多。两年之后呢，他又被人揭发，说他曾假拟圣旨，摊上这个罪名啊，就算神仙也跑不掉了。胡宗宪回到了阔别两年的监狱，等待问罪。但嘉靖同志为人实在不错，依然没有杀他的打算，只是将其关押待审。然而一向坚强的胡宗宪再也承受不住了，他费尽了心思，用尽了气力，不惜投靠奸党，不惜名声狼藉，奉承丰盈，溜须拍马，无所不用其极。他背弃了盟约，杀死了徐海，除掉了汪直，送出白鹿，屡报祥瑞，只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，为了拯救万民，平息倭乱。但现在他却落得这样一个结局：腐臭的牢房、破烂的囚服，还有遥遥无期的羁押。坐镇东南的风光一去不返呐、啊！即使将来出狱，等待他的只是众人的唾弃和鄙视。骄傲的胡宗宪是无法忍受这些的，他宁可舍弃生命，也不愿牺牲尊严。不久之后的一个深夜，54岁的胡宗宪选择了自杀，在牢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在临死前，他写下了人生最后时刻的愤怒与不平：宝剑埋冤狱，忠魂绕白云。从徽州到大同，再从大同到浙江，从一个小小的御史到东南数省的总督，再到阶下囚，胡宗宪把他的毕生经历都献给了他的理想，却落个这样的下场。我相信呢，在他死前的那一刻呀，是绝望而又不甘的吧。所以在这里呀，我诚实地说了关于他的一切：他的贪诈背盟，他的阴谋巧计，他的坚忍无畏，他的尽忠报国，以及他所有的好与坏、是与非。我相信历史终将给予他一个公正的评价。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，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。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。明朝那些事，尽在下集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：010-5166-0141。 5166-0142。 天下